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天父，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，好叫我们认识你。你曾经借着众先知，凭着你儿子的圣灵，多方多次的向列祖们说话，但是在这末世，你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说话。他说：“认识父，认识父所差遣的子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”他说：“我对你们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天父，你的儿子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就是对我们说话的上帝。你儿子，我们主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！我们就是透过他的话语认识你而有永生。你的圣灵带来何等的安慰，因为就是他叫我们想起你儿子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，是他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天父，我们有永生，正因为你的儿子对我们说话，而我们有他的话语，因为我们手中有他的使徒，按照他的圣灵末世所写下的圣经。天父，我们悔改，求你原谅，因为若非你的儿子在爱中说真理，说诚实话，我们就不得救。如果你的儿子闭嘴，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，然而他没有闭嘴。他既然没有闭嘴，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。你的儿子没有闭嘴，但是我们闭嘴。你的儿子有爱心，我们没有爱心。你的儿子有真理，说诚实话，我们没有诚实，也没有真理。你的儿子有勇气，我们没有勇气。我们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因为我们总是以为说诚实话是没有爱心的表现。我们没有想起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对我们说诚实话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因此他们把他送上十字架。我们总以为时机不对，时间不对，时候还没有到。我们只对人说人自己想要听的话，就看着他们天复一天，周复一周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走向灭亡。天父，我们悔改。我们以为对人说好话就证明我们自己有爱心，其实这不过证明我们最爱的就是自己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既没有爱心，也没有诚实。我们没有彼此守望，彼此提醒，彼此督责。我们中间该守望的人没有警戒，没有劝告，也没有使人离开恶行，也没有拯救他的性命。我们说诚实话，却没有爱心。我们不知道如何用温柔劝导反对的人，就剥夺人们明白真理悔改的心。天父，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周遭的人，看着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看着我们自己的儿女走向灭亡，却不敢用爱心对他们说诚实话。我们害怕今世的关系破坏，可是我们全然不畏惧来世永远的隔离。天父，求你原谅我们，因为我们只爱自己，就无法听到那能够挽救我们走向灭亡的诚实话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有诸多的软弱，但是这个软弱，这个过犯，求你特别的怜悯，特别的医治。求你不叫心腹成了没有爱心、没有诚实，就无法成长，也就没有基督生良的一群人。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